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二级转三到四级，气温在-4度，最大相对湿度40%。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偏北风4到5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2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重播版，1073重播版。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熟悉的时间，熟悉的地点，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打开收音机，在2018年的第一个周日收听我们的《人间有人情，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号1073。 我是周准， 我是大导。 今天呢，我们两个人呢做一回导游啊，老三个人走呢，旁边那位太累了啊。 是的， 又到是三人行必有我师，谢谢每一位做客我们节目的老师。咱们像不像说相声？行 了，太像了。我跟你说，这个捧哏的和逗哏的绝对是配合的相当到位。 坐 坐说还有婉妮、 婉蕾蕾啊， 对对对， 今天不用拎行李了，我就听了啊。 给你准备好茶水花生了已经啊，好好听，好好听。这也是谢谢周驼红的编辑写的这个春节期间， 什么都春节了。 很快吧？ 这啊，还真是啊，挺快的了。 马上就到了啊， 一个多月了。 是的，适合的长假远行，分了很多种类，国内的、国际的也有哈。 嗯， 比如说，如果是真的我们有一个春节的假期，咱抛开回老家跟家人聚会这样一个情节哈， 嗯， 道儿，你会选择去什么样的地方玩？就是长假大概几天的时间，春节。 哦，春节啊，假如说不跟家人聚会的话，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那我可能选择出国呀。 出国， 嗯，出国去一个东南亚的海岛， 啊、 对，或者是去南半球看一看。 是是是，南半球非常好的哈。 是的，因为冬天的话，你再去欧洲这种 也冷， 就太冷了。 对，穿一个能可以穿背心子的哈，吊带的哈。 对对对， 感受感受，对， 带着我的独角兽。 哎呀，独角兽你买什么？你这 没有，我现在在犹豫独角兽还活雷鸟。 是， 嗯， 希望大家买到自己心仪的旅途玩伴啊。 对， 今天我们来说，就是排名依然不分先后哈。比如说，适合长假远行，春节期间一定跟冬天的一些物件有关系，比如说赏雪。 哎， 你们东三省是相当大的一个地方， 必须的， 对对。 在过年期间，有多少人来我们东三省去 那 过年呢？ 旅游收入进账多少多少亿，肯定是的， 是的， 对不对？ 是这 几个 啊， 是这几个小例子啊。 来，小例子啊，举个例子，就比如说吧啊。这东三省周边游绝对是最受欢迎的， 嗨了嗨了， 哈尔滨、 哈尔滨、 漠河、北极村、东升林场、长白山，再到哈尔滨，这是一个大环线， 哦，一个循环， 对，一个循环。那或者是其他一些赏雪的名山， 哦， 衡山、庐山等等， 这些都是可以去的。 嗯， 刚刚道儿说的周边啊，不但可以赏雪、 嗯、 滑雪啊，看冰雪大世界， 然后那个吃冰糖葫芦、芝麻第二等等之外， 嗯， 泡泡温泉， 对啊， 放松放松自己的身心，这一年不容易哈。 对， 总的说来，这一年高兴的事儿挺多的哈。 是的， 嗯，这个冬日啊，我们难得有一个这样的感觉，体感暖阳， 嗯， 一道阳光洒在我们的身上，扫去阴霾的心情，整个人会复活复苏了一样，对不对？嗯，说到冬日暖阳的主题，那肯定是错季错区了，是不是？ 对呀，那真的是可以穿吊带背心的地方， 大裤衩溜达，哦，是吧？ 必须的。 突出的是海南省， 哎， 相当多了， 嗯， 但是好多东北的朋友也在那边扎根了， 还标注了，哎 ，PS 去的东北人比较多， 扎根了啊， 扎 心了，老铁啊， 嗯， 除了海南省， 海南，然后其剩下的这个地方吧，虽然说不能穿吊带 背心，也不错， 但是是四季如春啊，更美， 嗯， 就是云南大理、丽江、腾冲、丙中、洛卢、泸沽湖、香格里拉、梅里、雪山串串烧，哎呦我天哪， 这个大串 啊，大串啊， 得俩月， 太美了， 嗯，得。俩月这时间哈， 对呀， 啊，好好， 这也是彩云之南冬日暖阳的旅行圣地， 一个海南， 嗯， 一个云南， 嗯， 来到四川 省，嗯， 另外四川的环西叫川西小环线， 对， 贵州的黔东南的路线非常不错的选择， 嗯， 比较冷门的西川的比较冷门的是四川的西昌， 哦， 是今年国家地理杂志比较推崇的圣地， 得上了这个就是我们的 top one 的刊物了， 对，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好好的，有必要去介绍， 嗯， 改天找一期我们专门介绍一下西昌，好吧， 好，没问题， 对， 然后就第三个，刚才我们也提到了，是温泉度假， 泡泡水， 对，温泉啊，广东的江门、广州、英德、清远这些地方的温泉游，还有云南大理周边的大理、洱源、腾冲都是著名的温泉度假胜地， 有些电影在腾冲拍的嘛， 哦， 对不对，金城武那部电影黑水河 啊， 哦，非常好看的，漂亮哈， 哦，是吗，好的， 就记住金城武了哈， 对，就记住金城武，金城武是挺漂亮的， 嗯，真的真的，咱们说就是旅行当中的这个伙伴哈， 嗯， 如果真的是我们经常报的， 是金城武吗， 类似，那比如说你的团友， 嗯， 因为就是组团，好多人第一次出去玩都是跟团游嘛， 嗯， 那个团员来自祖国的四面八方， 嗯， 聚集到一个比如说火车站，不是，聚集到一个地点啊， 火车站， 然后各种，哎，谁谁在那吗，哦，谁谁谁，假设 对， 假设名字王木根啊， 啊，某根 狗剩子等等都来了 啊， 啊，一看嚯漂亮，嚯帅气，心情就好很多， 对啊，然后今天你的团员有吴彦祖、金城武，还有什么冯德伦， 哦， 包括很多啊，吴亦凡呐，啊，这些，如果要是在这些大家都组成一个团，哇，天哪， 这个团很贵， 对，我 把他们都邀请来很贵， 对，什么李易峰啊，都过来，这不就跨年演唱会吗？ 哎希望大家出去玩的时候找到自己最舒服的伙伴，嗯，哈。 是的，是的。 你说完这些之后，其实春节现在是一个比较旅行旺的时候，因为春节难得的假期， 嗯， 有的朋友呢，除了在家过年，带着家人出去过年也是可以的。 现在越来越流行了， 对对对， 出去一起过年啊， 嗯。很多目的地自然而然的水涨船高的价格。所以最好是根据自身的预算进行一个选择，刚刚道说了大背心的大吊带子哈， 嗯嗯， 国外的海岛推荐几个网红的海岛必须少不了， 对， 啊，巴厘岛， 对，泰国有一个叫做斯米兰群岛， 新进的， 嗯 嗯， 马尔代夫，这些都是老牌的了啊， 是的， 其他澳大利亚， 嗯， 然后还有日本、泰国都是不错的选择， 其实咱们现在很多的大众评论， 嗯， 比如很多的手机 APP 什么携程啊、去哪等等等等的，很多的用户体验大家会留下自己真实的一些体验， 嗯， 我们找了一个跟大家说说巴厘岛他的体验哈， 嗯， 有一个人他是这么说的，我干人怎么还你又出来你干人你看你这个诊所 这是周妥吧， 啊， 周妥你什么时候去的巴厘岛， 俺呢经常啊去不了，还不能看 APP 吗， 啊，是是行行行， 这是俺 copy 过来的，俺觉得他写的很好，他是这么说的 啊， 啊，对， 他说我个人非常喜欢巴厘岛，因为这里的酒店实在是太好住了，嗯，有没有， 对， 选择很多， 酒店的确是很棒，巴厘岛的酒店啊， 这个众多的这个演艺界的朋友都选择巴厘岛结婚， 嗯， 度蜜月肯定是有他的理由的， 对， 他说呢我觉得巴厘岛对我来说有几点， 嗯， 第一， 嗯， 同品牌的顶级酒店品牌在巴厘岛住只用马尔代夫的三分之一的价格， 是 是的，同意， 嗯， 第二点去哪里都很方便， 嗯， 落地签证免签证费直飞好吗，零时差， 零时差，哎，这个就赢了哈，第三个就是当地特色很鲜明，基本上拍照发朋友圈很多人都能一眼认出这是在哪儿，不像在泰国， 有一回我一朋友在巴厘岛玩， 啊， 搁北戴河逛呢，谁在北戴河，我在巴厘岛， 行了，这巴厘岛也开始打脸了， 也很重要啊， 对，也很重要。我们那次去泰国就是，哎，你去桂林了， 你看是不是？你都是水，都是山，对吧？ 其实很像的，不是说这个我们 不是比较、啊， 对对对，不是比较，也不是说桂林不好或者怎么，我们就举一个例子，因为其实差不多，正好相反的是，我国有很多好的地方， 真的， 对。 那次说了有新疆那么大，南北疆一去、嗯、高速一自驾跟国外一样， 对呀，真的，大家你体验过你才会知道这样的感受。嗯， 回到春节期间啊、嗯、他说春节期间去巴厘岛放松一下非常的合适，相对说价格比较划算，当然跟三四月份没法比了啊、嗯、他说香港出发5天4晚直飞，2晚顶级酒店啊，均价都不到10000块，他觉得很划算，我觉得也很划算，10000块啊。那天呢、嗯、手欠点了点过年期间去三亚的酒店和飞机票、啊、 对对对，怎么样， 挺贵啊， 挺贵吧， 比如说道道带他的家人去4个人、爸爸妈妈还有他跟他的伙伴一起去住2间房、来回大概每人 就得10000多， 差不多， 嗯，每个人10000多 everyone 啊， 对， 这 还是挺贵的， 对对对，刚刚我们说过了那个斯米兰群岛，到时介绍一下， 对，斯米兰群岛啊、嗯、为什么不推普吉岛、芭提雅这种比较广为人知的岛屿呢？ 去过的人多了， 主要是因为斯米兰岛只在每年的11月到次年4月开放， 限量啊， 限量的， 限期的啊、哦。 对，风景绝美，你听啊，绝美。 哎，我把这个字看成风景艳美吧， 艳美， 对不起啊，绝美， 绝美。时间有限，如果是春节时间出行的话，去斯米兰这个群岛是蛮不错的选择呀。 给个理由。 斯米兰群岛的潜水排名一向在全世界的前十以内， 厉害了， 对，是潜水哦，是潜水者的天堂， 嗯， 那不会游泳也可以潜水的，很多人说斯米兰群岛是世界上就是最美丽的岛屿，纯净未受破坏。 其实我个人去过几个可以潜水的地方、啊 oh. 我觉得潜水地方它如果真的适合潜水有几个必不可少的条件， 嗯嗯嗯， 珊瑚礁非常的多，在一个区域当中、 嗯、 海水非常的清澈、嗯、阳光充足，而且就是人和那个海水之间的一个距离是很近的， 嗯， 浮潜嘛，就不用游很久、 啊、 就找一个地方、 啊、 有些人怕水，刚才说不会水，你带个镜吸一些看就是鱼饵，不是挺好的吗？ 就最好找一个地方，就是你往水里一站，那个水还没到你的大腿根呢， 对对对，就是那 种的，然后你把头扎下去， 一扎下去、哦、对， 海胆，对，就这种 和平等等类似的啊，爆炸鱼， 对对对对对， 这就是非常立体的海底世界、哦、哈， 是的。 说的老牌的这个海岛马尔代夫，真的是我在2011年的时候去过一次、嗯、就是非常基础的一个岛，叫做天堂岛、 哦、 2晚沙屋2晚水上屋、 嗯、 我就觉得住水屋的时候真的是感觉到了一种跟那个大海零距离接边的 接触的感觉、哦 哦、楼梯下面就是海洋，就是浮潜，那幅画面又出现，就在那里拍到了嘛、 嗯、 老爷爷老奶奶情投意合， 情比金坚啊， 情比金坚啊、嗯，马尔代夫不宜多说，是很多海岛客们的终极梦想，水清沙又白，椰林树影，动画片里麦都不是一直想要去马尔代夫吗？ 妈妈，我们可不可以去马尔代夫？ 妈妈没有假期。 对， 在马尔代夫，对，最重要的就是什么 ？relax， 哈哈，放松， 休闲，远离一切是是非非的纷扰， 是的， 什么 email、老板的文件夹、打卡都忘记吧，啊！ 你回去之后发现堆满了， 你看老板你也在这儿呢。这个马尔酒店、马尔代夫的酒店是一流的， 嗯， 服务相对一流，我这是非常公允的评价， 是相对一流， 相对一流、哎、啊！ 这个大家 怎么样？ 体会一下啊？ 怎么样？ 对， 基本上就等着发呆，就非常的享受啊、 嗯嗯！ 之所以比较推荐海岛，是因为春节这个时间段海岛不冷啊。 对。然后呢，这个说完了马尔代夫、啊、 也有不冷的地方啊， 也有不冷的地方、 啊、除了海岛， 这个就是要是反季节的啦，南半球的国家澳大利亚、 嗯、 这个时候春节去澳大利亚是一个好的选择、 嗯、 因为过年的时候它刚好是夏季， 是 就是适合避寒嘛，澳大利亚本身也是非常有魅力的，国际化的现代化的它都有， 墨尔本， 对， 你都知道坎培拉、塔斯马尼亚、霍巴特 是吧？ 就不是，你还知道塔斯马尼亚？你不是去过吗？拍过片吃生蚝吗？真是，你都记得、 啊？哎，是是是，他都记得，是的。 好伙伴哈， 好伙伴啊、嗯！其实澳大利亚就元素很多，因为它这那个国土面积也大， 对， 然后那个资源也丰富，动物资源也非常的棒， 地广人稀、啊。 是的，原生态的牧场生活也是非常多的， 嗯、 是非常适合带孩子去。 没错， 那他们的国宝袋鼠，袋鼠肉也是可以吃的啊， 是的是的， 数量太多了。 嗯。 说完了这些之后呢，我们会了解到其实一些小众的旅游目的地， 嗯， 推荐给大家，因为我做一个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节目，服务大家快已经4年多的时间，朝第5年都奔了哈， 嗯， 我要推荐一些小众的地方跟大家去调调味道哈。 OK， 海南岛大家都熟， 海南太熟了， 对不对？各种的都去过打卡的，什么、什么天涯海角啊，红树林啊，等等这些， 南海观音啊， 这些哈， 嗯， 我们今儿推荐一个万泉河的夕阳，听上去是不是很吸引人？ 万泉河水， 对，什么李双江先生什么都唱过这类似的歌曲哈、 嗯。 要是怕冷，不想去北方，海南岛肯定是不少人冬季出游的目的地。 嗯， 海南岛在很多百度的介绍当中，地处热带，四时长花，长夏无冬，年平均气温真的是让人羡慕的，真的流口水，22到26度之间。最寒冷的一月份就是这个月份了啊。大部分地区平均温度仍在19度以上，是我国难得的避寒胜地。那个妹子豆豆啊， 嗯， 我就想问一下，从这个经营的这个理念上去考虑， 哪还经营的理念上升了呢？ 那、经营理念 怎么的？ 地，我觉得那边羽绒服有没有？应该也有卖羽绒服的 吧？ 哦，对吧？你想在海南生活的人去个寒带，不带有羽绒服啊？对不对？你那一些厂家， 但那边那个羽绒服会很少，倒是真的 不多。 对，就像我们那个老家从来不卖空调是一个道理。我们家没有空调，对，不用安，其实夏天太凉爽了呀。 那个。对吧，怎么的？其实你现在啊，旅行已经变成一个家常便饭的事儿了、 嗯。 你想要什么，他那儿都有啊。 对，所以就不用担心啊。 是的，是的。 但是你怎么玩呢？ 嗯、 就这个咱得说一说。 是的， 海南岛的旅游资源是非常丰富 的，从北部的海口到南边的三亚，景色景点那都是非常多。 好些人问我一个问题，说为什么海口和海南、那个三亚都在海南？为什么海口温度比三亚要冷啊？因为它在北边。简单了吧， 靠北嘛， 简单了吧，嗯， 那你就比如说红树林， 红树林， 对，红树林呢可以去海口东站红树林， 哦， 四季常青，终年碧绿、 必须的， 对，虽然叫红树林，可是它是绿的，是我国红树林海滩当中的佼佼者， 老大，老大， 还有文昌的东郊椰林，琼海的万泉河，博鳌论坛，万宁的兴隆，因为印尼华侨众多而颇具印尼风 情，好地方， 对、还有东山岭，山势不高险，然而景物奇特多姿，除了是著名的东山羊的产地， 是 还有海南第一山的美名呢。三亚呢就更不用说了，是国内的度假天堂，风景名胜密集，亚龙湾、大东海、鹿回头、天涯海角等等闻名中外。 现在还有一个七星的一个海岛一个区域，海棠，海棠湾的部 分，真的吗？ 全是七星的。 哦， 我觉得海南省这个房价，等会儿啊，不能说房价啊！ 对，这个跟咱们没有什么关系、啊。 是的， 我们说的是旅游、 旅行啊，好好住，好好玩哈。 对， 国内到海南交通便利，飞机、火车、客运、班车，甚至自驾都可以到达。海口至三亚开通了海南东环城际铁路，海口全程只要90分钟，来回便利。所以告诉大家一个小小的窍门，如果说。冬天飞到三亚的飞机票比较贵的话，海口相对可以减少一点点哈。 嗯， 嘿嘿 嘿，是来、这个 换一个地方， 说 小众的目的地， 换一个说，广西了， 广西， 对，广西省其实也是很好的。 嗯、 我们的嘉宾郑阳也是多次，哎呀，夸赞 第二故乡， 对啊，第二故乡广西是非常美的， 各种虫子、花果， 对，确实很不错、啊， 是不是？ 对，我们来看看这个广西有一个叫做防城港， 有， 对。那防城港是位于广西南部边陲，南临北部湾，西临越南， 哦， 属于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 嗯哼， 那真的是四季如春，非常宜人。历年平均气温都是22.5度，历史最低的气温才是2.8度。 嗯， 就防城港市，它是一个港口城市，就是多也算是多民族融合吧， 是的， 好多的少数民族有汉、壮、瑶。京等21个民族啊、我的天哪， 厉害了， 有西南门户、边陲明珠的称号，背靠高山，面朝大海，下辖的东兴市边境，贸易深具地方特色，上山下海是防城港旅游的最大特色， 又上山又下海， 对 啊，又可以高展又可以经商、 哎、 太好玩了啊， 对， 因为与越南相邻，所以到防城港旅游不能不去的地方，世界自然遗产越南下龙风景区。 哦， 防城港之越南的下龙湾嘛，不老说嘛，对不对？ 对， 有一个海航的这个航游航线，是中国国家旅游局批准的中越边境跨国黄金旅游线路，集人文景观和自然风光于一体。历史上著名的 海上胡志明小道，就是这条线路的前身。哦、 懂了。 哎、嗯，该航线贯穿中国防城港江山半岛省级旅游度假区、京岛省级风景名胜区、世界自然遗产越南下龙峰顶区，是中国通往越南下龙距离最近的海上跨国旅游航线，全程仅仅90海里，耗时4个小时。 啊，4个小时 就可以到达。 对，咱就出国了，踏出了国门，玩一圈，是吧、 嗯？ 对，这是在广西的部分啊。广西当然还有很多好玩的。 云南整一整。 云南坐不住了，腾冲来了。 来了。 嗯，腾冲呢，它是在云南省保山市的西南部，西部与缅甸毗邻。 嗯。 历史上曾经是古西南丝绸之路的这个要塞。茶马古道的重镇，嗯，那腾冲县是著名的侨乡文化之邦和著名的翡翠集散地，它属于热带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14.9度，极端最低气温是-4.2度、 嗯、 属于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全年适合旅游观光。腾冲啊，这个腾冲的森林密布，到处青山绿水，景色秀丽迷人，境内有傣回傈僳 佤， 对，迷人啊，白阿昌6种世居少数民族、 啊、 世代都在这居住的，民族风情丰富多彩啊。 节目一开始说到了金城武先生 的怎么的 电影武侠就在这儿拍的、 哦、 腾冲郊区的银杏树值得一游。 嗯嗯嗯， 银杏村只有800多户人家，却有3000多棵银杏树。 天哪， 小村庄古朴深邃，秋末冬初的时候，村内金色的银杏叶满没坏啊，满天飞舞， 满天飞舞，我怎么还飘不下来了呢？ 我嘛，对吧？配着这个火山石铺的小路，感觉自然而然就来了啊！ 嗯嗯， 以及各家用火山石任意堆砌起来的围栏，不是木头，火山石堆砌起来的围栏。 嗯， 加上远处还有火山映衬，景色格外的动人。此外，腾冲的火山地貌广，有99座火山。88处温泉，是中国内地唯一的火山地热并存的地区，比如说神柱谷啊、火山堰塞湖湿地、北海湿地，全国唯一的城市瀑布叠水河瀑布、低温温泉暗河，还有坝派巨泉和黑鱼河，就是我刚刚说的黑水河了啊，一系列的地质奇观都可以在腾冲得以看到。 哇哦，真的是太棒了。 嘿、hey, 对，然后呢就是我们要说一个、 哦、厉害了 啊，芒市， 从来没听过这地方。 对，芒市，芒是什么呢？芒果的芒， 没错。 保山市和德宏州相邻，同属于滇西。嗯，那游览了腾冲，不妨再到芒市看一看啊。那傣语呢称为梦，就是猛幻、 嗯、猛幻。 传说中的这个佛祖到此刚好天令，然后就给这个地方取名叫做猛幻，意思就是黎明之城。 好名字啊。 啊，好名字。 嗯， 它是位于德宏州的东部，是德宏州政府所在地啊。在滇西边陲，芒市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海拔800米。它还是位于一个低纬度地区，太阳辐射较强，光照好，所以来这里旅游呢，最适合的就是在绿树浓荫的街道上无所事事的游荡。 哎呦，我这最喜欢 游荡、啊、 游荡，嗯， 在阳光下挥霍时光。 哎呀，难得难得哈、 嗯， 我觉得真是人最舒服的一种溜达的方式哈， 真的是特别的惬意。 怎么这么溜达？在芒市推荐一下啊？ 怎么溜达呢？ 位于芒市这个叫永汉街南段东侧的叫蒙巴纳西珍奇园， 嗯、 蒙巴纳西珍奇园哈、 嗯， 建筑物高大雄伟，造型为三角间谍的风格，葫芦形门洞，金黄的色调，民族特色相当浓郁。 嗯， 在园内有许多世间难见的树画。 有， 还有各种珍奇的植物，而园中孔雀一点都不怕人，一来就咔 开屏，一来就开始啄你。哎，吃的呢？ 各种争奇斗艳。 带礼物了没？没带礼物不给你看啊。 小明儿，你看你有没有自由的散步啊？ 对， 五云寺、菩提寺、树包塔都是当地著名的景点。芒市的美食相当具有民族特色，爽口苦涩香甜奇辣鲜嫩， 嗯， 这都是它的特点哈。 嗯， 到了芒市，沿着320国道驱车1个多小时就能到达那个地方。漂亮了，杂志的名字瑞丽， 瑞丽啊， 现在还有这个杂志？ 不知道啊。 那瑞丽是模特的杂志，对不对？ 有，对。 到处可见在瑞丽缅甸式的建筑物。 哇， 这里还是 桃翡翠玉石的天堂。 对，大家但是一定要擦亮双眼啊，尽量找有专业的人士带着你， 对对对， 别被骗了。 要不是你上次去广州买了海纹石，找人去帮我推荐的一个买家，越戴颜色越变化，而且就一开始会觉得这个东西它有一些疗效，比如说它可以让你心静，让你就是平和哈。我心说我已经够平和的了，不能再在这儿， 不能再平和了。 时间的关系，我们上面先到这里哈，就提醒大家去最适合的地方，看最好的风景，买最心仪的东西哈。 对， 这里是一档人间有真情， 人间有真爱 的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5，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带着使命感，带着浓浓的服务的气息，我们2018年继续服务各位在上班、上学、出行的路上。 对， 广告一小会儿马上回来， 继续前行啊。 静静蔓延，能回忆如风雪可 人海中能遇见你，我是幸运的。 人群里能牵你手，我是幸福的。 爱他，就给他不一样的婚礼。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集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精品商务酒店，观云阁八米高奢华空间，专业的舞台、影音设备，细心周到的服务团队，建国门商圈优选，北京广播大厦酒店，您婚宴的优选酒店。详情请追寻85015588转销售部。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二级转三到四级，气温在-4度，最大相对湿度40%。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偏北风4到5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2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在一小段广告信息之后，欢迎各位亲爱的你们继续回来，这里是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今天呢，推荐春节这个难得的假期啊，各位可以去全世界好玩的地方哈。春节真的是中国人最重视的一个节日，不管在哪里，春节如果有机会，都要跟家人团聚，有钱没钱，回家过年。 哎，这八个字还真的是说得很那什么。 我就希望大家真的是可以，有些真的是回不去的朋友，多多跟大人，就是家人啊，现在联络的方式有很多，视频呢、微信聊聊天，说说你的近况，大家人放心。如果真的能回去的话，这真的排除万难回到家里吃一顿年夜饭啊。 对，就是有时候总是看那公益广告说，哎呀，你 真的 计算一下你跟家人待在一起的时间有多少，真的没多少， 75天。 对，所以大家一定要好好珍惜这个为数不多的时间。 是的、 对， 如果跟大家相聚，跟家人相聚，另一种方式就是带着他们出去玩去。哎， 对，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好的，你不一定要回家，回家火车票买不着，咱可以买去澳大利亚的机票。 没错。 是的， 在寒冷的冬日呢，悄悄地降临到我们的身边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很冷，南半球的夏日阳光这是伴随着那位一个城市叫做墨尔本，对不对？墨尔本杯嘉年华 最宜居的城市之一， 对，完美谢幕。即将闪亮登场的是悉尼艺术节，洋洋洒洒又照亮了澳大利亚。我觉得这个地方城市的非常多的节日哈， 对， 点亮了一场场缤纷夏日的嘉年华。 Yes, summer。 对的，是的，行走于迷人伊尼的悉尼港，欣赏除夕烟花的绚烂。有没有想象过在悉尼港砰啪砰啪那种感觉？ 哎呀，你想想悉尼港 好不好， 那个海港大桥上 对、 站着， 是啊， 然后呢看看对面 十克拉的戒指， 十克 拿个网兜，拿个网兜一个小时接了四个， 对对对， 走了，开个玩笑， 对，看谁的戒指掉了，哎，那根掉了， 开玩笑啊，就反正很漂亮， 一定很漂亮， 是吧， 如钻石般闪亮、 对的，真的是哈、 嗯。 春节时听到这个张扬的爆竹声响遍唐人街，澳大利亚也是唐人街的，欣赏世界级的艺术饕餮盛宴，与摇滚乐队一起嗨翻天，澳大利亚的很多非常棒的乐队可以听听看哈、如此富有创意的火辣一下怎么能缺少你的餐饮？所以说呢，到这个时候可以去南半球， 啊，去感受澳大利亚的夏天的穿背心穿吊带快乐哈。嗯，下一个地方， 下一个那就更不用说了。 这个地方好多人想去，好多人也去过了。 对对对，那就是泰国。 萨瓦迪卡。 对，泰国看海做 SPA， 泰式美味，热口水， 那必须， 口水横流。我觉得泰国真的是，为什么说天堂？不是没有原因的。 对对对， 去那特别的放松。 爽。 一直以来，泰国都是中国游客出境游的热门目的地， 挤破了头了 ，Top One 应该是啊。那浓郁的东南亚、热带风情、多元的社会文化、美味的泰式料理，都让人向往不已。 嗯， 泰国的海景堪称一绝，细软绵白的沙滩，碧波荡漾的海水，白浪逐来，海水带着丝丝的凉意。 追尾， 哎，踩不上，一种飞翔的渴望，立马涌上心头。 不是，哎呀，对不起，还有点虐滑。 是的，对于长期伏案工作的白领们，这个被生活所压榨的不成形的人们啊，心中都有个做 SPA 的梦。 真的 SPA 我还是做过一次的 啊，我也做过泰式按摩，真的不一样。我这平时都不怎么做按摩的， 说说感受。 我要一个最传统的泰式按摩，没有精油，没有什么泡澡之类的， 干按， 真疼啊。但是疼完之后就是舒爽，它不是那种就是一点一点那样，好像是就点到为止，它是给你按完了之后，你整个经络感觉都通了， 打通了任面。 对，然后就哇，消除疲乏，一点儿都不夸张。 对，泰式按摩是非常讲究手法的哈。 对， 对对对，这个很多人好奇说，正宗的泰式SPA到底是怎么样，有这样什么样的神奇感觉？答案我告诉你，试过就知道。 是的，我跟你说，泰国满大街都是这种。 对， 你就去找一家，都很正规。 泰国的其实对我们的穴位非常的清晰， 听一听吗？ 他们那是培训过的。 哦， 烟， 百会穴不是？ 睡眠不好吧？你看他都知道，烟、胃不好吧？不规律吧？烟经常不睡觉吧？这都是多睡眠都有啊。 这不是中国干的事儿吗？ 哎，你别说 啊， 我曾经啊报志愿的时候也报过中医按摩。 是啊。 这个有很多的要求。 哦， 你别瞅那个按摩师，他除了手劲儿到位，心诚， 哎呦， 心诚很重要。你这个手摁出去这一下，从你的心里传出去有一个露点，真的就是你不要那个按的 啊， 你加心加疑就行啊。你听着我说着 啊，你说， 就是他这个到这个点上之后啊，被按的这个人，他能感受到。如果不成。他点的是肉，他要是成点的是穴位，一点不感到肉痛， 还真是真的是这样。他点到穴位，他是有一个就是促进的作用。 真的是，哎呦，这太对，就这疼不舒服。 对对对，他可以从这个点上发散，对你一下就感觉哇，浑身舒爽，我的肌肉有点酸痛，哎呀，对， 老子伏案啊， 是的， 大家可以活动活动啊。就是他们可以依照你的血管的脉络，逐一对你的疲乏点进行指压。让你彻底放松，最后用纯植物的精油轻轻的推拿按摩，就有可能睡着。 真的是， 真的 有一种焕然一新的轻松感。但是提示大家，不要在海边按摩，你容易睡着，而且容易感冒。对，特别容易感冒。 小心啊！ 嗯， 哎呀，真好，这感觉，仿佛感觉到了啊！ 仿佛感觉到了，椰风阵阵，啪一个椰子，哎呀，这感觉。 老板，你这有没有保险？俺这个头瘪了一块儿， 他这个头， 我们这有头盔，你买吗？越南，越南，越南， 越南，越南也是好地方。 新晋网红啊， 是的，越南的岘港啊，芽庄啊，美奈呀， 漂漂亮亮的啊。 对，越南看海岛，感受东方夏威夷。 是。 越南岘港被美国国家地理杂志评为人生必到的50个景点之一，被赞为阳光地带。 我们知道， 岘港是世界著名的六大海滩之一，在欧美人眼中名气可媲美夏威夷海滩的度假胜地。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呢？ 差不多，便宜 啊。对，其水天一色的海滩亦不逊于马尔代夫，除了有蓝天碧海之外，还能让人发思古之幽情的古城，以及那片都市人久违了的宁静。目前呢，像深圳已经开通直飞岘港的包机了，单边飞行只需3个多小时的时间， 是 让你与完美假期的距离仅仅在小妹之间。 哎呦 妈呀，还假一郎假妹！ 哎呦天哪，梦寐以求那个妹， 对妹啊， 小妹。哎呦我天！ 除了自然景观一流，岘港还有三大人文遗产： 惠安古镇、 对 美山占婆遗址和顺化古皇城 都得去啊， 都得去。浓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让香港又多了一份独特的魅力。 反正越南就是有很多的机车文化、那机车并不是那种重机车，就是那种小的那种小复古的机车。 是的，我们到了那儿也可以去租一个这样的小摩托、小兔兔之类的、 吃油的那种的啊、电动那种假的啊，吃油的、吃油的啊， 吃油的啊。 这个说到那个亚洲四小龙之一的新加坡啊， 新加坡， 新加坡确实是很多人都去过，而且有很多朋友在那边定居了，非常好的教育，非常多的花园城市和花园国家啊。其实到了新加坡是可以购物的天堂， 当然 从11月20号开始，持续到第二年的1月，这简直是一个盛大的 party 嘉年华。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成为这个大 party 上的主角，因为你消费是吧？ 对， 你消费就是给你服务是吧？相脸相迎的哈、比如说在热带，可以观赏到乌节路和滨海湾的亮灯仪式，非常漂亮。 这个乌节路和滨海湾好像到什么时候都得是去新加坡的打卡景点。 意想不到的绚烂、即将绽放，狮城的夜空。 哎呀， 除此之外 还有很多呢， 各种 啊、街头表演，各展奇特。 对， 我能爬杆，我能上树，是不是？ 我能喷火，我能上刀山。对 对对对，然后为观众奉献紧张刺激的高空跳跃和挑战重力的杂技表演。 是， 天真无邪的少男少女，哈，然后就开始唱歌。 我们不一样， 对，我们不一样， 对对，不一样， 是不一样。 是的， 真人装扮的雕塑四处闲逛，与人群互相的斗趣， 对， 踩高跷的人跳来跳去，吸引着游人不断找他们合影。 新加坡我去过一次，不虚此行，孩子、亲子、休闲、度假、恋人都是非常好的地方啊， 是吧？ 是的， 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 有机会就去哈，就一点， 贵。 一点点 expensive， 其他都不是问题 啊， 选择好就好了啊。我们接下来介绍呢，菲律宾， 菲律宾是新晋网红啊， 我也去过，菲律宾的物价呢真是 便宜啊， 便宜到让你瞠目结舌， 真的吗？ 真的，我再举几个例子，简单点啊。 好， 我们老吃什么蒸石斑鱼、海鱼 啊， 石斑鱼好的石斑在海南200一条，在一些海鲜城400一条都是可以有的，2斤左右啊。弄点姜丝儿、葱丝儿啊，蚝油一煮，那边21条随便吃，21条什么鱼随便吃。 对，而且还不光是这个石斑鱼，也就算了哈， 超级便宜，所有海鲜。 对，龙虾呀、螃蟹呀，还有皮皮虾呀，凡是你能想到的那些，而且他们那儿海鲜真的是甜的，你发现没？ 举个例子 啊、 到了一家，准子一家，一共假设是6口人，一桌点一桌子海鲜，龙虾、螃蟹、各种贝类、各种鱼类、各种随便造，水果、饮料、酒水随便喝，800。 妈呀，太便宜了，这个 800， 简直是太便宜，好吧。 知道在哪儿吃吗？海边，海滩上，点起烛火，随便吃，800。哎呦，六九不能，不是800。大家去感受感受。 你别给我宣传出去。我怎么涨价？ 但是我跟你讲，3年到5年之后的菲律宾肯定涨价的。 对， 人就去多了嘛。 人家现在是800，不代表人以后一直是800。 对，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啊。 对对对对对。 菲律宾的处女岛配月亮湾是非常非常好的。 月亮湾。 是的，推荐旅游。 月亮湾湾啊。 啊，月亮湾。 我得承认啊，这个菲律宾，如果你要是说论异域风情，它比不上泰国。 咱实话实说。 对，但是如果你要是单纯看海，你像巴厘岛、马尔代夫这些名气呢更大。但是你去了之后会发现，那么多人一而再、再而三的前往，绝对是有道理的。 当然了，也不傻。 对，以海景来看，菲律宾绝对是不输巴厘岛的， 就是海景啊。考察考察啊。 对，吃海鲜那是便宜又大碗。 怎么样？ 最重要的是，到了那儿，你会被当地人乐观洒脱的生活态度所感染，这才是度假需要补充的鸡血啊。 去了菲律宾当地的朋友，每一个人脸上挂满了微笑。 嘿嘿， 真的，我拍那9张，想不想那个微信？ 对， 全都是当地的服务人员。 哦， 微笑、坦诚，就是他。 他们很幸福，就从脸上能洋溢出来。 是的， 对， 没有压力，感觉哈。说完了这个呢，有一个朋友说，前一天去的时候联系当地渔民，订了螃蟹船和一日的行程，干嘛去呢？看海豚和潜水，是不是很嗨？就是处女岛和月亮湾，一天下来人均100多人民币。 我的妈呀！当然，虽然是餐费自理啊，但是还是蛮值的。 100多呀？ 对呀，看海豚要趁早，说6点钟就得忍着瞌睡起床。哎呀，但是也唯有这样才能看到绝美无比的海上日出。 对， 不然你就错过了。 嗯， 那种朝霞真是整个身体都融化进去的吸引啊。 哎呀，这句话真是太向往了。 那 好久没有这种整个身体融化进去的戏呢，扑向大腿。 对，你也可以扑向沼泽。 还有澡堂子， 对 吗？ 对。 哎呀，看完海豚， 嗯， 我们去浮潜，对不对？不会游泳的朋友完全没有问题的，只要你穿上救生衣，嘴里含上呼吸管，防水眼镜戴紧了，把头往水里一扎， 嗯嗯嗯， 就行了。游累了，穿上歇歇。 哎呀， 下午3点来到处女岛。 哎， 处女岛有一大片这个弧形的白沙滩， 嗯， 就叫做月亮湾，那种弧度恰似一个拥抱。 哎，像一个这样的母亲或者一个爱人在背后环抱着你。 对对对，是的，是的，太简单，甩过去了。从船上下， 送一个。 从船上下来的一刻，先看见蔚蓝的海水，再踩上又细的白沙，很多人以为那只有维多利亚岩礁才是世界天堂，没想到处女岛这么轻就做到。 其实很多地方都可以啊，对，嗯， 攻略整一个， 攻略的整一下，完美攻略是什么呢？首先从购物来讲，菲律宾的手工艺品种类繁多，极富地方色彩。 对， 由于雕塑像、圣像，以致家居用的博罗沙灯、金银珍珠首饰、手制篮子器皿等，那无一不是精品，是送礼或者纪念的上佳之品。 我补充几句。 那你说， 你还不， 你还补充？ 那天我在诊所啊，碰到一个朋友，他轻度抑郁，然后呢，他就跟我说他去过一次菲律宾，然后去过一次 珍珠。好了， 去过一次珍珠港，说到这个工艺品啊，他说那边有卖金珍珠的。 金珍珠是什么？ 金的金色儿够的。JOLD 金珍珠，我一听当时我就懵了。 金珍珠， 不都是白的吗？ 对呀，不是金针菇啊，是金珍珠。 对对，就是金针菇，选金珍珠。 对对对， 火地儿去 啊， 可以去看一看，价格还是挺贵的。再说哈， 我的天哪， 金珍珠啊， 这金的怎么珍珠？ 真的有金珍珠，大家去看看，真的 是吧？真有金珍珠吗？ 金色的， 哦，金色的珍珠，不是镶金的珍珠， 金珍珠。它那个金珍珠是特殊的海洋环境、海洋温度、海域，被好几年、好多年形成一个小小的金珍珠，就像黑珍珠一样的。 懂了。 带到那个是很漂亮的 啊，市面上有卖假的金珍珠的，我见过那个样子啊，但真的它那个色泽和圆润度都是不一样的。 对对对对，说完金珍珠，来到饮食的部分哈， 好，那么这个金珍珠啊，说完了金珍珠之后的饮食。菲律宾人的饮食一般是以大米、玉米为主， 是吗？ 啊，对。那这个有时也吃玉米和薯粉，拌以蔬菜和水果等等。农民煮饭前才冲米，米饭是放在瓦罐或者竹筒里面煮的， 对对对， 用手抓进食。 嗯， 按照伊斯兰教的一个教规，他们是不吃猪肉的。 嗯， 对，很多是这个有教义信徒， 对， 不喝烈性酒。他们和其他的马来人一样，喜欢吃鱼，不喝牛奶。他们的烹调也很简单，最喜欢使用这个有刺激性的调味品。 大家不要担心，自从菲律宾呢被很多朋友去玩去旅游之后，他们的菜也非常的融合国际化。 对， 味道我觉得在那几天非常符合中国人的胃口。 真的吗？ 真的，就是菲律宾真的是推荐啊，并不是我去过说有些感觉，绝对是度假休息的好地方。 对对对， 这是我们放眼亚洲，亚洲很精彩哈。亮丽亚洲之后呢，去欧洲走一走， 欧洲就是童话小镇的感觉。 对对对，欧洲啊，我们推荐的第一站也是没有这个先后排名的 啊哈。 有恋曲1990，各种恋曲，这边是琉森湖畔的恋曲。 哎呀，琉森呐！ 哎呀，这个当地的朋友啊，也说了一些宣传，说我不明白当地宣传资料何以用古城、秀湖、岐山来概括琉森的美，因为这六个字实在不足以概括琉森。琉森有， 你觉得？ 对，琉森是有什么呢？琉森是有皮拉图斯山、铁力士山、劳力士、 铁力士山 等等，延绵的阿尔卑斯雪峰，瑞士发祥地琉森湖。有以卡佩尔桥、八角水塔为代表的中世纪老城，给人更多惊喜的是狂欢节、琉森音乐节、文化活动和光芒四射的 咔咔 瑞士手表， 对 不对？当季粉雪、松枝、蜡烛、彩灯，空气中淡淡炒栗子的香味，营造起留森更浓的节日气氛，对不对？人们可以在一些节日的期间选择礼物，留森的天鹅广场首选之地。 对， 瑞士最老资格旅游度假地留森，培育出了瑞士乃至欧洲钟表珠宝连锁企业零售龙头老大。啊，不认识这几个单词。 对，反正就是这应该是那个当地的语言啊。 对对 对。 那其实就瑞士的钟表嘛，那早在多少年前就特别流行机械表。 啊，可以看看几点了。 对啊，几点了？ 2:20。 嗯，是的。那其实这个就自不必说了。 一家一家。 城中的天鹅广场堪称是瑞士手表常年的展示厅。 真的。 对，然后这个很多的知名表行一家挨着一家，集中起瑞士最著名的品牌手表， 就像那个鬼街吃饭的那个感觉。 对对对对对， 一家接一家。 只不过人家那个鬼街换成钟表， 对， 嗯， 灯光也不一样啊。 对，我们不一样， 不一样，确实不一样哈、啊。欧洲的留森，瑞士那次我们的包子吐过槽， 嗯嗯嗯， 是瑞士的消费瞠目结舌， 嗯， 贵有贵的理由。 嗯， 那我就是瑞士湖光山色，你来吗？ 对呀、啊，你看人说古城秀湖奇山，因为他们每天都看这些美景，他不会觉得有什么。 对对 对，可是我们一去就 缺的， 惊为天人， 缺少啊！说完了瑞士的留森， 嗯， 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说一说那些，比如说啊，讲讲塞班岛， 哎，塞班也很好， 你是不是很喜欢？ 对，我很喜欢塞班的。 有一句话呀，形容一个姑娘还真是让人咬掉牙根。那句话叫做天生丽质难自弃。 哎呦， 道道形容这句话怎么理解？ 这个天生丽质啊， 都头又来了啊，怎么回事？ 对，天生丽质这个不难解释，难自弃呢？ 难自弃到底怎么理解？ 就是哎呀，我明明很美，然后呢，但是我不想要这份美，但是你放弃不了，你天生的、 哦、就得摆着呢。 对，就形容一个人与生俱来的一个气质，他想摆脱也摆脱不了，更何况人家不想摆脱， 就是风情万种的佳人就 对 了。 对 对 对，是的， 就是塞班岛。 是的，美丽而不自知啊、哦，有吗？有吗？有吗？我跟你说，这种人就特别气人。 差不多了，下一场，下一场啊。 啊，对。反正这个塞班啊，真的是风情万种的佳人、啊。 对对， 玻璃般的海水，妩媚动人的密克罗尼西亚，这女郎与土著风，以及浪漫而令人兴奋的沙滩烧烤大 party， 都令人回味无穷。 我老觉得在海岛的时候，整个人真的是极其放松的哈、啊，就是我想自己紧起来都很难紧张起来。 对，不可能。 那个劲儿让你就觉得特别舒缓。 嗯， 元素太多了，放松的饮食。海会给你一种好像就是让你润色或者让你放松一个那个波涛，不是太汹涌啊。 对， 刷， 大海就是给人一种放松的感觉。 对， 而且它会让你的心瞬间开阔。 对对对， 看到一片海滩，一定是前面没有任何遮挡的，没有岛屿，没有人工码头，什么都没有。你往那儿一站，哇，整个一大片海都是你的，天地之辽阔。 我得去海岛。 对， 还得去2018年啊， 是吧？ 今年还得去海岛。 嗯，我也好久没去海岛了。 找一个心仪的地方去待一待哈、啊。其实我能想到的海岛，远了太远咱不去，什么塔西蒂啊、新卡里多尼亚，我都太远了不去。 太远了。 比如说， 嗯， 近一点的， 嗯， 我得去趟泰国。 泰国 必须得去， 真的，泰国一定要自己 去， 就是不是说一个人，就是说你自己呼朋引伴也可以，就是你找到一种最自我和放松的方式，这才是泰国真正的玩法。 我也得去曼谷待几天。 曼谷得去啊， 我得去几天。 曼谷、普吉、芭提雅，芭提雅其实这个 普吉我得去， 这个有没有时间？ 对， 有没时间的话可以先去普吉，对，芭提雅再说。 嗯， 这两个地方一般都是第一次去泰国必去的两个地儿。 对， 嗯， 曼谷。 嗯， 普吉岛， 对， 然后 第二次可以去清迈， 是的，是的，还有那些特别小众的一些地方，清莱 啊，清莱啊，清迈啊，这些啊、什么大城啊都行。嗯， 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抒情表演， 嗯， 分享就跟到这里了哈。 对， 春节真是一个非常中国人重视的假日和节气哈。 嗯， 有钱没钱回家过年哈、 嗯。 希望各位在北京拼搏的异地的朋友，有迅速买到这个火车票和飞机票的这样一个方式和方法。回到家里跟家人团聚哈， 嗯， 2018年希望各位风调雨顺啊， 嗯， 最重要的道儿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支持我们节目，听我们节目，让我们节目越来越成为大家的贴心人啊， 对，我们就是大家的贴心小棉袄， 是的， 旅行小攻略，我是你们，就是我们的节目作为一个隐形的人存在在你的每一张旅行清单上，你每一次旅行的路上， 出去玩的时候想想我跟道道。

越聆听越成长。 我的梦在天空飘扬。